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83集，独谋胡计。等人都散了，衙门口几个火掌门的门徒闷闷不乐往回走，边走边议论： 大当家的，堂主根本就不把我们当自己人。 那能怎么样啊？啊，除非火凤堂出手，不然就凭我们几个，怎么跟白玉堂斩着斗啊？ 真咽不下这口气，火凤堂不帮着我们，还吞并我们干什么？ 憋屈。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的。 众人一愣，身后有人说话，这声音听着有些怪异，虽是男人的声音，但是带着几分阴阳怪气。众人一回头，就见身后站着个白衣的年轻人。那人一身纯白，不同于白玉堂的潇洒，此人莫名的让人觉得有几分阴气。仔细看脸，一对凤目，尖尖的鼻子，尖尖的下巴，嘴角带笑，好看是好看，只是莫名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妖邪。 要火凤堂和开封府大大出手还不容易吗？展昭和白玉堂是江湖人，开封府还有不是江湖的人呢。 什么意思？ 再说了，和你们兄弟失手的人是开封府的神医公孙策，你们对付那个书生不就行了吗？没必要跟展昭和白玉堂硬碰硬啊。 你有什么好办法？ 方法有，不过嘛，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。 什么事儿？ 烧死公孙策，然后我要他儿子。 火掌门众人皱眉，几人面面相觑。公孙策破坏尸体的确是罪无可恕，可是那白白胖胖的小娃并没罪，而且公孙也罪不至死。他们不过是向开封府的人道歉赔礼，让公孙吃点苦头出出气，这要杀人夺子有些严重。正犹豫，却听耳边又传来忽远忽近的声音： 烧死公孙策，抢他儿子。 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声音就像是针一样扎进了火掌门众人的耳朵里。几人突然双目呆滞，就好像是被人施了什么法术似的，木讷地重复： 烧死公孙，抢他儿子。烧死公孙，抢他儿子。 白衣人满意的点点头，狐媚一笑，用袖子掩着嘴角，一扭一扭的就走了，留下火掌门众人阴森森的盯着松江府的衙门看着。公孙突然一个喷嚏，揉了揉鼻子醒过来，就见眼前是赵普的大腿，尴尬地抬起头，小四子胖乎乎圆滚滚的脸出现在了眼前。 爹爹醒了。 乖仔。 公孙的心情立马晴朗，搂住小四子亲一口。赵普揉了揉可算解脱了的腿，看着又滚在一起的爷俩，伸了个懒腰，仰脸一看，外边原本晴朗的天空莫名乌云压顶。 嘿，好好的怎么变天了？ 松江府码头附近停了不少船，大多是些大户人家的画舫，其中有一艘特别气派的黑色大船，霸气非凡，在一大堆小家碧玉的画舫里显得尤为扎眼。 大船的船头站着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伙计，正在往船上搬东西，一眼看到了不远处和展昭一起走过来的白玉堂。 五爷， 五爷！ 伙计们喊了起来。一个满头白发但是给人感觉很健朗的老头站在船头对白玉堂招手。 小少爷， 认识的呀？ 他是陷空岛的大管家卢成，我们五个都是他看着长大的。 边说，白玉堂边含有的伸手对卢成招了招，似是打招呼。卢成激动地从船上蹦下来了，边跑还边喊： 小少爷，你可回来了。 程伯，你们搬的什么货？ 白玉堂有些好奇，就见陷空岛的伙计们一筐一筐往船上搬着什么东西。 青梅，大夫人有喜了。 当真？几个月了？ 四个月了，肚子都大了起来。三爷着急赶来说要告诉你呢，怎么没说吗？ 白玉堂也无奈，他三哥虎了吧唧，把最重要的事情忘了。展昭一听有喜事，自然开心。白玉堂给卢成介绍了一下展昭，卢成乐呵呵地引着两人上船。 大夫人想吃酸梅，估计是个儿子，这不多弄些回去，他吃不了就做成梅干泡茶。 上了船，展昭才知道这霸气的大船是陷空岛徐三爷的船。陷空岛的确是够阔的，五位爷四位夫人都有各自的船，还有几支船队，有走水运的，也有抓鱼的，还有自己的船务给人造船。二爷韩章造船技术一流，貌似不少官船都来找他帮忙造，可谓家大业大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难怪都说陷空岛只有一小半江湖气了，大半都是商贾。船停在岸边没走，还要等徐庆他们。白玉堂和展昭在船尾一处清静地儿坐下，陈星和月牙端着茶水和果脯上了。展昭刚拿起茶杯，就听一个声音悠悠地响起来： 哎，不是说请你吃海鲜吗？怎么上这儿喝苦茶来了？ 闻声，展昭抬起头，就见不远处众多画舫后边一艘火红的大船缓缓驶过来，停在了靠近他们大船的地方。这大船红的呀，乍一看吓展昭一哆嗦，还以为哪艘船着火了呢。说话的人正是蹲在船头的林业火。展昭有些想笑，这林业火也有趣儿，整天喜欢找个高高细细的地方蹲着，动作跟只小狗似的。不过他离得其实不近，说话声音却像是在耳边，可见内力深厚。只是这人也太没正经了，二的无法直视，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故意为之，看着倒也不像是装出来的。这时卢成又将随后赶到的天尊和阴侯引上了船，月牙给他们上茶。 月牙，给我个糖精杨梅吃。 林业火隔着老远对月牙招手，笑眯眯的。月牙哭笑不得，给他包了几大包果脯到了船头丢给他。林业火伸手接了，打开来边吃边问白玉堂： 姓白的，你内力练得怎么样了？如影随形到凌霄天呗。 白玉堂也不想搭理他，喝着茶晒太阳。倒是天尊边吃桃糕边问林业火： 你师父呢？ 哎，跟相好的跑了，小德在哪儿？ 天尊和阴侯嘴角都抽了抽，乌沙是神僧，哪有什么相好的，可惜徒弟嘴没把门的，尽胡说八道。展昭这会儿正吃果脯呢，吃的就是糖精杨梅。这杨梅干不知道是谁做的，好吃到不行。展昭吃了一个就四处找小四子，想往他嘴里塞几个。林业火见白玉堂不理自己， 就笑眯眯对展昭招手。 哎，展昭，我船上稀罕东西可多了，你要不要来参观参观啊？ 别说，展昭还真有些感兴趣。那大红船里头好些怪里怪气的盆栽，一个个种的跟包子似的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还会开花。不过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端着杯子没什么表示，林业火跟个小孩似的引展昭： 我这船上有西域葡萄酒，还有西域葡萄干、葡萄糕和葡萄糖串呢。 他那船用来招狐狸倒是不错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。白玉堂说话声音很轻，不过林业火显然听到了，立马蹦跶起来： 白玉堂，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对一旁陈心招着手，不一会儿陈心就捧着大一盘葡萄上来了。白玉堂伸手拿了一个塞进嘴里，看了林业火一眼，那意思是吃给你看。林业火咬着杨眉瞪他，展昭拿着茶杯看得无语。 白玉堂有这么幼稚的时候？ 展昭，我船上有波斯猫，你见过没？ 波斯猫？ 展昭微微一愣，白玉堂眉头的一边挑起一些些，不动声色。林业火笑眯眯对身后手下招招手，没一会儿手下抱了一只雪白色的长毛大猫上来。这猫贼漂亮，通体雪白，就一只耳朵是金黄色的，然后两只眼睛圆滚滚，一只碧绿，一只天蓝。林业火抱着猫，举着猫咪粉红色的爪子对展昭招了招： 嘿嘿，这猫啊中原是看不到的。 展昭觉得这猫挺好看的，不过他见猫见得多了，也不至于被一只猫招了去。小四子倒是有可能，可展昭正寻思那波斯猫和中原猫有什么不同，就听白玉堂突然说话了： 你要不然去一趟吧。 啥？ 回来的时候记得把那只猫顺回来。 顺？ 那猫不错。 林业火果然又听到了，站了起来： 白玉堂，想要猫不？你跟我打，我就给你猫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